Book 2 15 15 الثمار والمواد الغذائية 水果和食品复数 水果和食品 معي حبة فراولة. 我有一个草莓. 我有一个草莓. معي حبة كيوي وشمامة. 我有一个猕猴桃和一个甜瓜. 我有一个猕猴桃和一个甜瓜. معي برتقالة وحبة جريب فروت. 我有一个橙子和一个葡萄柚. 我有一个橙子和一个葡萄柚. معي تفاحة وحبة مانجو. 我有一个苹果和一个芒果. 我有一个苹果和一个芒果. معي موزة وحبة أناناس. 我有一个香蕉和一个菠萝. 我有一个香蕉和一个菠萝. أنا أعمل سلطة فاكهة. 我做一个水果色拉. 我做一个水果色拉. أنا أكل قطعة توست. 我吃一个烤面包. 我吃一个烤面包. أنا أكل قطعة توست مع زبدة. 我吃一个加黄油的烤面包. 我吃一个加黄油的烤面包. أنا أكل قطعة توست مع زبدة. ومربى. 我吃一个加黄油和果酱的烤面包. 我吃一个加黄油和果酱的烤面包. أنا أكل ساندويتش. 我吃一个三明治. 我吃一个三明治. أنا أكل ساندويتش بالمارجرين. 我吃一个加植物黄油的三明治. 我吃一个加植物黄油的三明治. أنا أكل ساندويتش بالمارجرين والطماطم. 我吃一个加植物黄油和西红柿的三明治. 我吃一个加植物黄油 和西红柿的三明治. نحتاج إلى خبز وأرز. 我们需要面包和大米. 我们需要面包和大米. نحتاج إلى سمك وستيك. 我们需要鱼和一些肉排. 我们需要鱼 和一些肉排. نحتاج إلى بيتزا ومعكرونة سباجيتي. 我们需要比萨饼和意大利面条. 我们需要比萨饼和意大利面条. ماذا نحتاج زيادة عن ذلك؟ 我们还需要什么؟ 我们还需要什么？ نحتاج إلى جزر وطماطم للشوربة. 我们需要一些胡萝卜和一些西红柿来熬汤. 我们需要一些胡萝卜和一些西红柿来熬汤. أين السوبرماركت؟ 哪里有超市？ 哪里有超市？ الرجاء الذهاب إلى www.book2.de لمطالعة الكتب مع الدروس الصوتية.